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46集，喜事变丧事。冬至实在睡不着，随手从旁边书包抽出纸笔，开始练习今天的五雷符画法。练了一会儿，手机屏幕亮起来，他余光一瞥，发现龙身居然回信了，忙拿起来看。 等你学会，就可以给我烤鱿鱼了。 什么？ 对方后面还发了个流口水的表情。 五雷符，用雷来烤鱿鱼？ 冬至脑子里在对方被鬼上身和对方被盗号之间摇摆，没等他得出答案，对方紧接着又来一条信息。 是我，刚才让看潮生帮我等个电话。 冬至嘴角抽搐，松了口气忙回复。 没关系，其实我本来也是睡不着才会到处骚扰别人的，希望没有打扰到您。今天我在合灶派见到了何玉的师叔，虽然最后他老人家没能收我为徒，不过却教了我五雷符，据说这道符法在道门是一个厉害的法宝，以后要是能考上特管局，我就不会拖大家后腿了。 冬至一口气打了不少字发出去，这次龙身回得倒挺快。 五雷符想要精通很难，何玉的发挥也不算稳定。 言下之意，冬至这种刚入门的菜鸟就不要指望能用五雷符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看到这条消息，冬至有点失落，没有夸奖，没有鼓励，这是龙身式的实事求是，却未免让人觉得有些不近人情。他并没有跟龙身说自己已经能成功引雷，想来以龙身的能耐，这在他眼中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冬至回复一条， 明白了，多谢龙局，我会好好练习的。 他将手机收到一边，没再去看了。冬至并不知道，远在西北的沙漠里，龙身正坐在蒙古包内的炉火旁，看着他发来的短信。 你觉得冬至如何？ 正在狂啃烤羊腿的看潮生停下两颊塞得满满的咀嚼，愣了一下，艰难地把羊肉咽下去。 还好吧。 这个回答明显太敷衍，不能令顶头上司满意。看潮生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面对龙身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收敛了几分狂性。 人类很脆弱，不过何玉说冬至在画符上很有天分，如果能好好学上几年应该不差。何玉不是准备带他回师门拜师吗？等他成了合灶派弟子，面试那一关也能给考官加点印象分。 合灶派不收他了。 为什么？ 但教了他五雷符。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吧。其实我们二组一直缺人，平时还好，一到大事就暴露出来。这次人魔的事情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但一组却借口我们人手不足分走了我们的功劳。 火车上放走人魔这件事的确是我们的疏忽， 当时我们忙着对付古龙，还有日本人在旁边搅局，拼死拼活都来不及，一组那帮混蛋说风凉话都挺强，怎么不是他们先发现火车上出问题？他们平时就跟我们抢人，关键时刻还要抢功劳，落井下石，明明是我们干的事情更多，实力也更强。老大，今年招考你可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不能让一组又把人抢走了。 龙身任他吐槽一堆，依旧是那副波澜不兴的表情。 知道了。 看潮生继续啃羊腿，龙身则看一眼手机。虽然他也不认为自己实话实说有什么不妥，但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过去。冬至没有再回，也许是睡了。龙身放下手机，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人在旁边地毡躺下，炉火的温暖让他很快闭上了眼睛。隔天一大早被手机闹钟叫醒，冬至迷迷瞪瞪睁开眼，习惯性拿起手机关闹钟，顺便看看有没有新消息。结果一眼就看见龙身昨夜发来的信息。 回京后来找我。 冬至瞪大眼睛，腾地从床上坐起，盯着那条信息看了三秒，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忍不住美滋滋的好一会儿，又抱着被子在床上滚了好几圈。昨晚那点失落早就灰飞烟灭。冬至蹦下床去洗漱，又按照昨天老头教的，在院子里做了一套早操，一边做一边注意吐纳呼吸，一整套做下来浑身大汗淋漓，但整个人却感觉轻快许多。冬至刚要去吃早饭，就看见何玉也出来了。 你居然没睡懒觉？ 师叔呢？ 还没起来。 冬至话音刚落，然后就看见何玉的脸色顿时变了。 怎么了？ 冬至感觉有些不对，就看见何玉倏地往回跑，他只好也跟在后面跑。不一会儿，何玉推开了前面一间屋子的门，大步走进去。合造派的建筑都有些年头了，房子都是古老的砖石瓦房，斜顶木门，只有信号塔和手机才能看出一些现代文明的痕迹。此时何玉用力过猛，那扇门发出难听的吱呀声响，冬至随后而入，就看见老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师叔，师叔。 何玉脸色煞白，怎么也叫不醒对方。冬至怔怔地看着紧闭双眼睡容安详的老头，忽然想起他甚至还不知道这可爱的小老头师叔的姓氏。外头一声惊雷，紧接着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雨滴随风而入，带来一阵凉快。被回复了短信的愉快现在只剩下一片茫然。昨晚老头教授伏法笑眯眯的模样历历在目，冬至眼眶一酸，眼泪禁不住簌簌落下。原本祝寿的喜事变成丧事，合造派弟子闻讯陆续赶来，一起处理师叔的后事。冬至一边帮忙还一边哭，也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他皮肤白皙，眼皮就越发泛红，哭得所有人不忍，连新掌门都过来安慰他。 师弟近百岁而羽化，按民间说法这也是喜丧，你不必太过伤心。他一生洒脱如顽童，想必也不愿意看着你们在他身后哭哭啼啼。 抱歉，我跟师叔一见如故，他还教我佛法，我没有什么可报答的，他就已经走了。我父母已经去世了，现在师叔刚跟我认识也走了，可能是我克长辈的缘故，师叔才会。 新掌门啼笑皆非，又有些感动，心想师弟倒是没有看错人，秉性正直，心肠柔软，可惜跟师弟没有师徒缘分。 你不用自责，早在你们来之前，师弟就已经知道他大限将至，性命天定，非人力所能扭转，更不是哪个人刻一刻就会死的。你父母英年早逝，只能说他们命中注定有此一劫。 谢谢掌门。 爸妈去世很久之后，冬至有一回遇见街边一个摆摊算命的，对方说他克父克母，六亲不尽，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听说那老骗子被人举报，抓去行政拘留了，但冬至心里一直觉得对方的话有些道理。师叔的死成了压倒他心头最后的一根稻草，他才会骤然之间如此失态。 何玉是我的关门弟子，我如今已不再收徒，虽然师弟没法收你为徒，不过他既然教了你伏法，就算是你的记名师父，回头以合造派记名弟子的身份去应考，这不会妨碍你以后拜师，反而会多些便利。 新掌门如此体贴好意，冬至当然连忙谢过。忙完师叔的丧事，何玉跟冬至仅仅休息了一天，就准备下山回北京。 程回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虽然还有些头重脚轻，不过那是离魂的后遗症，要慢慢休养才能好，所以不能跟他们一起走。程回给何玉、冬至两个人装了满满几大袋的蘑菇和猕猴桃，让他们带回去慢慢吃。 师兄、冬至，这次多谢你们了。本来我还想今年再接再厉继续参加招考的，以为今年名额更多一点，应该机会更大。谁知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哎，冬至，听说你想考特管局，那可一定得给我们合造派争口气，好好杀杀龙虎山那帮人的威风。 行了行了，别给小冬至太大压力，你自己考不上还好意思说。吃的留下，人可以管了。 程回无奈的被赶走了。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